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是小崔，今年18岁，永远18岁。毕业没多久，现在在北京负责城市和湖管理工作。我的心愿就是每天在家窝着也可以领到诱人的薪水，因为上班挤地铁实在是太痛苦，路途也远，大部分时间都耗在了上下班的路上。本来计划好的业余时间要做的事情，等忙完一天下班回来也没有精力去做了，所以希望有一天能不上班也有工资拿，不过这应该是不可能了吧。还是希望我每天都能够有个好的心态，合理的安排好工作和生活，让自己有更多的空闲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现实进入错乱的时空，柔软被披上金属外套，胸口越心的优雅，四周模糊，像用冲破枷锁的手掌，轻抚同样温存的心脏，却抽空漫无复杂，枯萎生长。告诉我铁链外的天空就是灰色吗？告诉我风吹来的声响就是嘶喊吗？告诉我这土壤的味道都是血腥吗？告诉我，请告诉我。现实进入错乱的时空，柔软被披上金属外套，胸口越心的优雅，四肠模糊，像用冲破枷锁的手掌，轻抚同样温存的心脏，却抽空漫无复杂，枯萎生长。 寂静灵魂依然苏醒，牵我的手，快醒来吧。 北京时间的16:05，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老朋友哈，心理咨询师包大英，我们再次欢迎大英。 Hello， 大家好。 嗯，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的环节啦。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lways guilty. 好了，进入到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环节哈，还是先提醒大家伙呢，我们这个广播呢除了可以收听之外，还可以去收看。那么收看的方式呢，就是可以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然后在右下角就可以直接点击进入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链接当中了。大家呢可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看一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哈。那进入到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环节，带给大家的第一条资讯呢，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电影哈。可能看了这个电影第一部的朋友们呢，一直在期待这个电影的第二部，就是帕丁顿熊。哎，一顶磨破了边的这个红色复古绅士帽哈，一件蓝色的牛角扣大衣，自以为能够拯救世界，但是呢，其实连理发店的推子都用不好哈，还毁了客人的发型的一个小蠢萌的熊哈，叫做帕丁顿熊。他在这个冬日当中呢，回归了。3年前呢，帕丁顿熊以5500万美元的成本收回了2.7亿美元的全球票房。那3年之后呢，终于迎来了续集，影片是在明天登陆内地院线。那这次小熊又要玩什么样的新花样了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哈。先来感受一下这个可爱的和蠢萌的小熊。 I've got my eye on an old pop-up book of London. The only problem is it's rather expensive, so I need to get my paws on an awful lot of money.Oh, that's not good. This pop-up book, where on earth did you find it? Oh, at Mr. Gruber's antique shop. Stop! Thief! Hold it right there. But I'm not the thief. I was chasing the thief. If you want to survive in here... Why doesn't someone have a word with the chef? Never talk to Knuckles. I just wondered if I could have a quick word about the food. And as for the bread... Need I say more? Send a medic to the canteen. The hunt begins. Phoenix Buchanan? It's a master of disguise. We're rich again. Paddington is innocent. I know it's Phoenix. Who goes there? We're going to need a foolproof plan. I'm in. Where do you think you're going, Bear? Paddington! Appear on a tree of hope! He looks for the good in all of us. Somehow, he finds it. It's why he makes friends wherever he goes. Bon appétit! 哇，看来这个小熊哈、啊，感觉真的是又萌化了，又是非常治愈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个电影哈、啊，由徐克监制、编剧，袁和平执导，大鹏、倪妮等等哈、啊，还有周冬雨主演的一部3D 奇幻武侠巨制，叫做《奇门遁甲》，也是即将上映了。那这个片方呢发布了一个非常千奇百怪的预告哈、啊，这个当中呢代表中国文明的一些这个符号，包括腾蛇呀、太阴呐、六合呀等等哈、啊，还有一些神兽，还有呢就是这个雾隐门的众弟子哈、啊，会在这个片中镇守宇宙天地，保护世间和平。我们都知道这个徐克导演非常擅长武侠的拍摄哈、啊，那这次徐克和袁和平这两位老顽童精心打造的炫目刺激的动作场景和色彩浓郁的奇幻武侠世界，到底会给大家带来一幅怎样的景象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这部影片的介绍。 天降赤木， 怎么样？下面我雾隐门的妖人又来了。 白虎出场，苍穹开窍，重见领主。 以免天机外泄，我们用暗语。 日为镜，月为号。云来风，有来电。 解封。等下，太阴，一个不臣，小弟就先。 给我来个猛的吧！ 好出大意，鬼门大开， 好了，刚才我们关注到的呢就是一部新的哈，这个武侠的巨制，叫做奇门遁甲。那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部电影，今天的最后一部电影哈，就是也是同样在明天上映的一部算是犯罪题材的影片吧，叫做巨额来电。那么这部影片呢讲的是年轻的派出所的这个民警哈，丁小田抓捕电信诈骗罪犯，和这个警方电信诈骗专案组呢不谋而合。专案组已经派出了这女特警小兔，混入到了这个远在泰国国的一个组织当中啊。那丁小田和卧底女特警小兔密切配合哈、啊，然后呢我们就知道揭开了一个惊天谜案哈、啊。我们还是先来通过一小段视频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部影片。 警察同志，这败家娘们啊中邪了，就一笔一笔的给人骗子打钱呢，还借钱要给人家汇款， 钱都汇进谁的账号？有名有姓的银行卡怎么就抓不到人呢？ 你在哪儿？ 你猜猜咯。 每一天开工之前，你们会拿到这样一份资料，里面有目标客户的电话、基本情况，还有脚本。 现在是网络时代，只要上网就会留下痕迹。 我现在他妈教你我怎么做事。 那就是骗来的钱， 开始弄了， 才几分钟，七百多万用，这些钱汇到了18张银行卡，我们只掌握了这9张。 你不想站到骗子面前，问一句：凭什么一个电话毁掉别人的人生？ 骗色骗局，不要那么容易开始。否则你要不到你要的结局。 永远不要骗你的人，永远 真的是会疯的。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女神麻辣烫了，那么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爱情补习社。爱情是什么？是霸道总裁遇上小公主，还是青梅竹马天长地久？也许爱情补习社，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好了，进入到今天的爱情补习社了，还是让我们再次请出今天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咨询师鲍大英，欢迎大英。 好，再跟大家问声好。 嗯，今天我们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最近这个猎场啊正在热播当中，已经这个播到了50多集了哈，会员现在已经可以看到50多集了。那在这个对，在猎场的这个播出的过程当中呢，随着这个职场的一个不断的进化哈，其实这个男主人公的感情生活也在不断的发生一些变化。然后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就着这个男主人公的几段恋情，然后我们一起来这个聊一聊哈，就是说其实在这个猎场当中呢，可能我们会发现男主人公并不是一个就是像一般的这个电视剧当中是那种属于会主动去表白然后猛烈去追求女生这样 霸道总裁型的。 对对对，他是一个总裁但他不霸道，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被动型恋爱的一种人格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他的这几段，包括说他为什么和那么多的咱们说就身边的人啊就处在了一块儿，而且都不是说自己主动的拼命的去追的啊，而是这个感觉是水到渠成就开始了。我们今天就着这个呢来聊一下哈，如果说这个朋友们也有正在追这部剧的，也可以聊一聊，就比如说看好他在剧中跟谁的那一段情感关系哈，就是我们可以一块儿来探讨一下。 好， 我们这个先来说他的这个第一段吧，其实就是说他的怎么说呢，也是一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一段哈，就是这个主角郑秋冬和他的这个大学时候的女朋友罗伊人。那在这儿也可以大概这个简单的说一下两个人的爱情史啊，就是说他们两个基本上从大学开始恋爱了，然后后来因为郑秋冬要追求事业嘛，然后就是在这个罗伊人的这个身上呢就是下的功夫可能就少一些了。后来反正两个人阴差阳错的就分开了，分开之后罗伊人也是找了好几任的男朋友，然后这个郑秋冬呢也是换了好几任的女朋友，然后后来峰回路转呢，其实两个人呢又相当于是又有机会在一块儿了哈。这样咱们先来看一看，因为昨天已经演过了，说这个罗伊人再次向这个郑秋冬表白，记住哈，是这个女主角向男主角表白哈，我们一块儿来看一下这个片段。 好， 稍有一点长，但是我们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他们的这个感情史和他们之间感情关系哈，一块儿来看一下。 两年了，都没再见面，你还愿意等下去啊？ 这爱情吧，还有愿意等一辈子的。 经历过那么多坎坷，又看得透，错不在你。 如果真相死了，没有人会觉得是因为他那颗倒掉的心脏，大家都会认为是我打击了他。 我理解你，我也难过，可我不认为是你害了他，医院也不会这么确定死因，知道他心脏情况的人都不会怪罪你的。 好吧，希望能像你说的这样。依然，你能说几句鼓励我的话？ 听着，我想跟你在一起，永远在一起。 拒绝， 爸，你要是敢拒绝， 我就敢绑架你，你一定不认识那个大作干部。 刚才我们是看了一小段哈，这个在电视剧当中，算是两个人爱情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之后峰回路转的一个小的片段哈。大家看到这儿呢，就很多就是他们这一对的 CP 粉哈，可能会觉得、哇，好过瘾啊，两个人终于又在一块了哈、 太好了。 对，但你会发现这一块其实也不是男主角郑秋冬主动的。或者大英看到这一块，就你首先感受到的是什么哈？ 我觉得那个女孩子是非常有诚意的。就她在告白的时候，其实要让女孩子说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就非常认真的去说这句话，我觉得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对于男生来说，说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他出于责任，或者说想要去赢得这个男生对方的心，这个女生的心。但是对于女生来说，她把自己内心的真实的这个部分交出去的时候，我觉得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诚意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当这个男孩子说这是我对你的拒绝，结果他吻了她，我觉得就是这一刻，我觉得替那个女孩子舒了一口气，说啊，这有诚意的告白还是会得到回应的。 其实这两个人的爱情经历哈，如果是看了这部剧的朋友会知道，就是非常的坎坷， 对、 就是、 曲折。 对，从两个人在这个很早很早之前，就11年前哈、好上了，然后再到这个后来两个人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然后再到说两个人这个又重新又在一块了哈。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包括说后来呢两个人都经历了几任其他的这个男女朋友之后哈、两个人都变成单身了，变成单身之后呢谁都不开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照理来说哈、就是应该是这个时候男生先开口了，说你看你也跟你的这个男朋友分手了，然后我也跟我的女朋友分手了，然后我们两个应该怎么样再在一起啊，或怎么样的。可是这时候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这个男生反而逃了，他没告诉这个女孩他也分手了。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大英怎么看待就是类似这样的一种个性的男生哈、 因为我会觉得就是在类似于比如说双方都分手了，两个人都处于单身的这个节点上面，有一个这样的过程，就是通常人在一段感情结束了之后，如果他一点都不整理自己，马上进入一段就重新开启一段感情，这个时候人们会觉得就是你会有一个分手之后的一个空虚阶段。你要重新去评估是因为我还爱另一个人，还是说我这个时候空虚想去找另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大家都不急于迈出所谓的那一步的时候，我反而觉得这个地方有对感情的一个慎重和对自己感情的这个阶段的一个总结和观察。所以我觉得大家不会说我一段感情结束之后我马上进入到下一段，或者我知道对方单身我也单身我们俩就马上要在一起，我觉得那里边有对这个感情内心感受的一个细腻的负责任的部分。所以我还是比较赞成说不要一段感情一段感情的就是接二连三的这样的去发生，反而是当你结束一段感情之后，你有一点沉淀，有一点思考，然后再去发展另一段感情，或者是接下来去接续之前曾经有过的感情的话，我觉得那个里面就会有一个坚实的东西，或者有一个稳妥的东西在里面。 但其实我们这个看一下这部剧哈、确实它也有一个这个整理的过程。但我们会发现这个男生他每次整理的过程都是被其他的女生打破的，而不是他自己走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能不大一样的地方，就是有些人可能在经历了一段感情之后，再重新回到这个单身的状态，然后他可能会自己有一段时间去整理一下自己的感情，然后再开始下一段恋情。但是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剧当中的男主角每一次从上一段感情当中走出来，似乎都是其他的身边的这个女性然后帮他去打破的。所以我不知道这种恋爱型人格的男生能不能叫做是被动型的那个男生，我不知道在这个你们心理学上面去怎么分这个男生恋爱的主动性还有被动性。 我的感觉是说，我看那个男生他是主动还是不被动，不看他的外在表现。比如说我们会看到一些男生就是主动的去告白，说我很喜欢你啊，然后又送什么东西啊，然后表面形态是非常主动的，但是你要知道他内心内核里边，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并不是说他的感情已经在前面了，他要先把行为做在前面，然后呢先吊起这个女生，也不能说是吊起，我觉得这个词不准确，先唤起这个女生对他的这个感情的确认。 嗯， 然后他用这种非常强烈的非常激烈的甚至这样的一个表现形态，表面上看是主动，我反而觉得那里边有一个相对来说不那么主动的力量，就是他要看对方的反应，就是我要追到你之后来确认这个感情。 嗯， 但是我觉得那个还有一个内核上的被动，但是有的人他不用这种就是外显形态的主动，而是说我内心主动，我内心主动先把感情放在这里了，然后我再去表现一些貌似不是很主动的行为，但是人内心世界里边的这些感情的主动性的确定性的东西已经在这儿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女生反而很容易跟这样的男生接近。 嗯，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是不是一个主动型的男生，千万不要看他的就是他嘴上说什么啊，我觉得主要看他内心世界的这个动作。 嗯， 甚至有时候都不要看他的行为，有时候人的行为是可以骗人的。 嗯， 就是这个男孩子可以说我很爱你，然后可以做一些送你礼物啊或约你怎么样的这样的事情，但他内心的那个内核，他的情感内核，或者说他的那个情绪内核，是不是主动的，是不是愿意负责的，我觉得这个地方女孩子可能要重新的去体会，去区分。 所以其实大英刚才也说到了一点哈，就是关于这个主动和被动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个心里面的主动还是被动，其实是区分这个人到底是主动还是被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对，是的， 是吧？ 是的。 然后如果说心里面是被动的人呢，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特点，就是说有一部分男生啊，他是从来不会说我主动去选择自己要什么。 嗯， 但是比如说这个来了之后，他会去主动判断我需不需要他。 嗯， 如果他发现需要他，那我就可以接受。 嗯， 是有这样的一种人。但是可能我们就要说一说了，这种人他一般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个性，因为照理来说从这个咱们说这个进化心理学来说哈，男性他是一个比较就是主动的，或者说比较有这个狩猎性的一个这个性格的人啊，对，所以他一般来说呢是我要去主动选择我的猎物，然后我主动去把这些猎物弄到我自己的这个手上哈，这是从人类进化来讲的。那为什么会有一部分男生他不会说我主动去狩猎，而是我在这守株待兔，我在一个树下等着，来了之后我发现哎是兔子，我要一看是个老鼠，我不要，它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就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区别， 我觉得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说这种男生是稀缺资源，比如说他是非常优秀的，然后他就坐那儿等着女孩子来追他就行了。还有一种就是说他是退缩型的，他自己可能就是所谓的先天的那种优秀的特质不是那么特别多，同时他又有一点觉得自己不是特别自信，所以他同时出现了一个被动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前一种的话更像是男主，就是类似于一般的男主，他在所有的剧集里边都是女主追逐的对象，他有着非常就是比如说非常有才华，然后人品非常好，然后各种内心的特质和外显的特质都非常优秀，外表也很帅气，就所有的这些美好的特质放在这儿的时候，你发现在不管是影视剧还是文艺作品里边，所有的这样子的男主都是被女生追逐的对象，就包括我们看到的言情剧也好，还是武侠剧，就各种我们热衷的这些剧集里边，大多数时候男主都不需要去那么热衷的去追女主，反而是男二号或者是男三号，他们是为了点缀这个剧情里边衬托这个男主的时候会比较主动的去追女主。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一般这样的男生，因为他们先天的资源实在是太好了，自身的条件实在是太好了，所以他其实不需要特别的主动，但是如果他真遇到自己就是所谓的那个特别让他心动的姑娘的时候，他采取的行动也不是外显形态的主动，他仍然是内心一点点的去确认了之后然后等对方来。 对，所以我们一会儿啊在这个下半段当中呢就会来分享他的第二段啊，就是他这个男主角郑秋冬跟熊青春的那段感情。其实这样一段感情呢也是在这个郑秋冬的空虚期，其实是在他就刚从这大牢里面出来哈，这个人整个非常颓废非常空虚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女孩，然后此时呢他选择的也不是说我主动下手去追去表白去怎么样的，而是又通过了一些小的方法或者是小的手段哈，然后去让这个女主 先跟他确认了关系，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段这个人物的个性哈。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现在在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像说句心里话哈，老朋友也来打招呼啦，说好久不见，嗯，现在在这直播平台上，如果有朋友呢也是正在追这部猎场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一块聊一聊哈。咱们这样，首先进一段广告，那么一段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北京时间的16:31了，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么 FM98.2 呢，除了是可以听的广播之外，我们还可以观看这个视频直播。观看的方式呢，就是可以在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或者是这个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在这个右下角啊，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猎场里面哈，这个男主角演到现在了50多集。这几段这个感情啊到底是怎么样的，那我们今天呢还是请到了老朋友心理咨询师包大英，我们再次欢迎大英。 Hello。 那今天我们刚才说了第一段哈，就是他跟罗伊人的这一段感情。对，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他在大学当中然后跟罗伊人开始了，后来呢因为追逐自己的这个事业梦想哈，其实就跟这个罗伊人之间有了一定的分歧。那么在分歧之后呢，他也遇到了一些人生的挫折。等出来的时候呢，恰好就遇上了一个熊青春啊这样的一个女孩，然后呢她采取了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她又怎么样跟熊青春在一块儿呢，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她跟熊青春确认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片段哈。这个是熊青春加入到她生活当中， 带什么好东西过来啊，让你们见识见识烤箱。你们就等着吃我的好手艺吧啊！给你们做点小面包，比西饼屋的可好吃多了。啊，知道这个是什么吗？香肠、腊肉啊、咸鱼，这些东西在北方很难吃到的。你们俩就等着流哈喇子吧。啊，还有，嘿嘿嘿，小花 啊啊，这是啥？ 拿上拿上，你过来。 哎，这 过来，放这。 啊。 脚部按摩器放反了，放进去。工作一天了，累了吧？然后一边看着电视或一边玩着电脑，顺便做一下这个，把它通上电，你试一下就知道了啊！里面热热的，染受一下那脚底下蠕动。 熊总 啊， 来 啊！反正啊，你们两个大男人，由我搬进来算你们上了高香了。不仅颜值担当，而且还贤惠，我就是老天给你们派的天使嘛，是不是？ 你要不喜欢可以换啊，电话我都留了。 谢谢。 别，别客气。 我算是敲诈对了。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段呢，就是他的第二段感情啊，跟这个熊青春的这段感情，我发现很有意思，就是他其实对熊青春已经有好感了，但是呢也不表白，然后也不做什么就是太明确的事情，只不过是在这个熊青春介入到他生活当中的时候呢，他默默的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把他这个什么窗帘啊还有屋子啊布置得很漂亮，然后给他精心准备了很多的这些东西，引得这个熊青春这个比较外放型的女生直接一把就给搂上去了，然后两个人就在一起了然后是这样的一段这个感情啊，不知道这个大英看了这个之后是不是又觉得这个男主人公的个性又丰满了一点呢？ 就是整个人身上都不灵不灵的在闪光 什么感觉？ 我个人会觉得，我觉得这样的男孩我其实蛮喜欢的，就是他能默默地做一些小细节，因为我觉得做这样的事情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感受，是女孩在接受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没有被要挟感。就比如说一个男生如果他送你999朵玫瑰，其实那里边有一个他跟你要表扬的那样的一个力量，就你看我送你999朵玫瑰你高不高兴，就是这个你要是不高兴的话你都觉得对不住这男孩给你送的这个这么多花， 你敢不敢动 对，就是有一股强逼你的力量，虽然这件事情看上去好像很动人，但事实上那股力量让人觉得不自在。但是你看男主做的这个事情，我把所有的细节给你做到无声无息，然后当你看到的时候虽然你很感动，但你也没有觉得我必须让你感动。 对， 所以我觉得这样男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他不灵不灵在闪光，就是他做了细致入微的事情，但是这里边没有跟对方要一个回应，就是要求对方有回应，我就是做了，然后你爱感动不感动这是你的事儿。 这个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实干派的这个男朋友。 对， 但我们在这儿也不可忽略一个点，就是说你看他是又是被动的引着对方去跟他表白。 对， 我们刚才看罗一人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也是就是被动的，然后引得罗伊人去跟他表白，然后这段也是哈，其实这段是他的人生低谷期，就是他刚从大牢里面出来，对，可能相对来说他的心态是比较自卑的，百废待兴，他所有的事情其实都归零，甚至到零以下的这样一个状态哈。但是你看他的个性还是这个样子，就我不知道这个大英会觉得是不是就有一类男孩始终是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呢？ 我觉得就像这种比如说永远都不表白的男生，我觉得像这样男生他不表白也没关系，他都做了你还要他表白干嘛呢？但是女孩子就会有一种为什么你不表白，他那个主动表白的应该是男生啊。可是我觉得你看这个剧情当中，他这个喜欢他的这些女孩都不在意他是不是主动表白，你不表白好那我来表白。 对，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如果说生活当中有这样的类型的男生的话，我倒觉得这样的男生在生活当中如果去交男朋友的话，他相比来说比那些外放型的外显型的，然后有什么样的事情都做得很表面的那样的男生，我觉得更容易进入到生活和更容易进入到和谐的相处当中。 对，说起表白这事儿啊，就是说之前也是有人在街头做了一个采访，就是说为什么现在的男生好像都不爱主动表白了啊，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个片段哈，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男生都不愿意去主动表白了呢？这个我们现在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哈，可能咱们在这个感情生活当中认为还是希望说有一些那个男生愿意就是站出来啊，说这个主动跟女生去表白，但其实还有一些状况呢，就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事情已经做到了，但是是否表白呢，可能另当别论哈。刚才那段视频可能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那我们继续来聊吧，就聊他和熊青春的这一段感情哈。刚才我们看到了说这个熊青春是一个怎么说呢，很直白、很外放的女孩子，她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呢，就怎么说呢，一把就抱上去了，然后两个人就在一块儿了。那我们再设想一下，如果此时他遇到的是一个并不是那么非常直接表达自己的女孩子，那在这个时候两个人的感情又会经历什么呢？ 我觉得如果是像这个女主这样子的话，可能顺理成章这个女孩子就直接就会去确认这个关系。但是我觉得男生既然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其实两个相对来说都被动的人就会以一种默默的方式就这样在一块儿了。 嗯， 但是通常作为观众的女生里边一直期待一个仪式感的，就是说男主一定要向女主正式告白，然后观众心里边的这个就是小期待的这个部分才能过去。 嗯， 就是说观众那个情绪积攒到这个地方了，一定要抱一下才行。 嗯， 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其实当事人不抱这个点 OK 没关系的，但是作为观众来说的话，观众看着这两个人如果不正式的告白一下，不正式的在一起一下，总觉得这剧情当中缺少了一个小高潮。 嗯， 然后我们自己呢作为观众带入的时候总觉得哎替女主不值了一点，然后回到生活当中我们自己的话就觉得哎我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在这个点上欠缺了一点点，就是我自己替自己有点不值了一点点。 嗯， 就像有人会在咨询当中说哎呀我觉得好遗憾呢，你看我结婚的时候都没有好好办一下，现在想想都好遗憾的。 嗯， 就是女孩子会有一种在感情上尤其是在跟男生之间的这个平衡那个点上面觉得我到底值不值，就两个人最后都在一起了，其实心里还在计算着这个事情，就是我都跟你最后在一起了，你到底有没有给我一个正式的说法呀。 嗯， 然后不管是告白也好，不管是盛大的婚礼也好，所以女生在乎形式有时候重过内核，然后男生有的时候不理解女生的这个点，说哎呀我们都在一起了，这不比什么都重要吧，你还要这些形式干嘛呢。 嗯， 但其实女孩子不管是看电视剧也好，还是在生活当中自己的感情的相处当中也好，其实都会特别在意那个东西。 嗯，所以这一段呢其实就是郑秀东跟熊青春的感情啊。 嗯， 但是我们也说了，其实在这段感情当中熊青春是在最后没有坚守下去，他是一个真的是， 哦， 怎么说呢，开始也快这个结束也快的人。 哦， 然后他就速战速决的又把他拿下之后，最后又跟前男友一块走了。 嗯，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可能呢她的表达方式很直接，但是也直接就是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 嗯， 就其实她相对来说表达会比较稍稍草率一些啊。 嗯， 就我们觉得可能比那种比较内敛型的这种女生可能会更加的草率一些， 就是说稳定性差一点。 对对对，她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可能会差一些哈。 嗯， 那我们现在呢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三段哈。就是说郑秋冬跟贾一梅，就是她身边的这个财务总管的这段感情啊，其实在这段感情当中我们可能更多的看到的就是我们在都市当中看到的很多就是男男女女的一种感情的状态了，就是说他们算是一种办公室的恋情啊，但是这其中也有很多很好玩的点，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是妖精， 狐仙， 不会吧，梅梅？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真为你高兴，你知道吗，你终于出手了，这郑总可是我们那群 researcher 的唐僧肉，太好了，被你搞到手了。 什么叫搞到手了？ 这就叫搞到手了，林总知道吗？ 知道。 我们呀最早告诉就是他，还去他家吃过饭呢。 那袁总呢？ 我们不能见谁都说这事儿吧，毕竟是办公室恋情。 哎呀， 嫉妒你。嫉妒什么呀，你不是也找到真爱了吗？ 我有说找到真爱了吗？ 证据，比真爱肉麻的话还有一 个。没，我留点面子嘛。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的一小段呢，就是他的第三段感情哈、啊。我们看看，就是他的同事在得知了这段感情之后的这个措辞，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哈、啊。我不知道这个大英，因为我知道你还没有完全追完这个《猎场》这部剧哈、啊，就是说你在第一次看到这样一个片段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两个的之间的关系是哪一种形式呢？ 我倒不太看好他们俩的感情，虽然结局不一定啊，但是就目前呢，我看到的这个， 你想的很准，结局两个人已经分开了， 原来是这样， 对 对，因为他们俩就很明显，这两个人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就是。我想要有一个我孤独寂寞冷，两个孤独寂寞冷碰到一起了之后呢，其实也不会就是发展出更美好的感情，就是反正我们可以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就可以在一起搭个伴儿，然后你看两个人彼此在跟对方互动的时候，女生其实更欣赏的是这个男生所谓的才华呀、能力啊、各个层面的这些东西，所以那个当他的朋友说你看你是我们这个所有这人眼里的唐僧肉的时候，那等于说这个女孩也是妖精之一了，然后男生呢，男生很明显，我觉得他在跟这个女孩互动的时候并没有那种就是特别特别的，也不能说他没有诚意，但我觉得更多的是他是一种就是常态的生活化当中需要一个女伴的那样一个状态，所以你看他没有一种目光灼灼的然后看到对方那种盈盈的眼睛里含着热泪的那样一种诚意，所以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常态生活当中对于一个异性的选择，情感的内核可能会稍微弱一点，所以我会觉得可能他们俩的感情进展下去的话就希望不太大， 就是其实他们两个之间还没有产生太多的化学反应， 对对对 对，只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两个人就是孤独的灵魂走在了一块儿， 对对对， 但是他跟那个咱们第一段看到的就是郑秋冬跟罗依人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两个人虽然相隔了11年，但是每次见面的时候你就是只要是外面的人看一眼就会觉得这两个人肯定有事儿。 对，他们俩之间感情的那个张力，虽然两个人就是性格内核上面好像都有点闷，就不是那么的张扬，但是两个人碰到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俩之间碰撞出来那个火花是非常有张力的， 对，然后他跟这个第二个熊青春的这段感情呢，就是熊青春是很外放的， 对， 所以他在这段感情当中其实就更加的愈发的被动了， 对对对， 就是你会发现在这段感情当中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做的主动的事情，那个女孩主动提出了在一块儿，然后最后女孩又主动提出了分手，女孩又主动的走了，离开了他的世界，就在整个过程当中好像似乎他都来不及思考，然后就被这个女孩左右，然后一直带动着就开始了整个的这个感情以及结束了整个的感情，那等到第三段呢，虽然他依然是一个被动型的个性哈，或者说这个被动型的人格，但第三段其实很有意思的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个女孩其实相对来说处于弱势的状态，那在这种状态下其实男孩应该算是一个比较主动的啦，但可是这个现实状况呢，我们看到的还不是这样一种状况，还是不断的在这个女孩的算是一些小的举动下，然后这个男主角慢慢的就自愿的就跳入到了他的那个妖精的这个洞当中所以就我觉得可能是怎么说呢，其实他本身的个性是相对来说被动的，但是跟这几段的这个感情关系处理还是有所区别的哈，我不知道大英怎么感觉他的这几段关系。 我觉得像这样性格的这种类型的男生，他在不同的女生面前他表现出来的东西其实是个互动的结果，就他要结合对方的情况，等相对来说他的初恋相对来说也是稍微内敛和被动一点的时候，你发现他们两个反而很合，就是说他们俩那个所谓情感表达互相理解的那个深度会相对来说更深，所以你发现男主在想要寻求一个支持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初恋，就是说他从初恋那里得到的理解是最深刻的，然后他其实跟第二段这个女生的之间的感情呢，就是他有一个那样的一个张力，就是那个女生非常的外放，情感表达非常的激烈，非常的主动热情，然后这个部分呢其实男生内心有一个就是内心有一块小地方是希望女生有一个强烈的激烈的表达的，虽然女生也希望这样，但是男生希望碰到一个这样的女生，所以这个部分满足了男主或者说大多数男性那个部分的需要。当回到第三个的时候，可能第三个的感情就有稍稍有一点点乏善可陈的地方，就是这个女生稍微有一点点就是没有，她既没有进入到男生深度的那个部分，就深刻理解那个部分，也没有进入到说情感表达上非常有张力的非常有那种火花的那个部分，所以就是第三段是我觉得是最不看好的，然后我觉得这三段对比下来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男主跟三个女生互动的这个结果，你会感觉到他 他是在跟深度互动，在跟热情张力互动，然后再跟一个就是所谓的就是没有热情然后没有张力但同时也没有深度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化的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伴侣互动。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果呈现出来其实还蛮合理的。嗯， 对，而且这个其实刚才大英说到这一点倒提醒我，其实他跟第一段就是从大学开始那段感情，其实他们两个人是咱们说的那个势均力敌的，是两个人的能力什么的是有匹敌之处的。那个女孩虽然看起来很弱，但其实她的能量非常大。 对， 包括那个女孩在后续的几段这个感情当中啊，其实她是一个能量非常大的姑娘，虽然说这个看起来弱弱的，然后也是一个被动型的，但其实她整个散发出来的一些能量 气场不一样。 对 对, 对， 是完全足以和她的眼界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但是你会发现其实第三段感情他们两个的眼界就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面，所以只是像大英说的满足一个生活当中的需求。其实这种需求呢只是电视剧当中这个走得比较快哈，但是在生活当中可能也会慢慢的出现一些问题哈。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说的主题呢就大概是借着这个猎场来说了一说男主角的几段感情经历。那我们现在呢还是进入今天的秘密花语的环节啦。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了，进入到今天的秘密话语环节哈，我们来这个也是回答大家的一些疑惑。最近有一个朋友哈，也是在追这个猎场，这个朋友呢也是一个都市的女白领，然后他说他也遇到了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现在感觉呢就是他的这个同事是学金融的哈，他说不是特别善于表达，然后他也像郑秋冬一样呢，可能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会有一些小的细节感觉在照顾他，但这种照顾呢总是在似有似无之间，有的时候他又担心自己是不是想多了，然后有的时候呢又觉得哦这种感觉还是挺明确的，所以他也很困惑哈，就说看了猎场这部剧之后呢，他觉得哎郑秋冬也同样是做金融的，他就做了一个就是原来学金融的嘛，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对比，然后他说是不是在就是他现在有一点点这个感觉的这个男生身上也是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我那个女性朋友大概比我小一些哈，这个毕业大概两三年左右，我们可以大概根据他的这个感情所处的这个阶段啊，我们可以大概帮他分析一下吧。 我会觉得就是如果你刚才提到金融的时候我会有一点点小灵感，可能不一定准确，但我觉得有一点点对应性，就是其实金融的人他的思维上面有一种就是我要以一个小的东西去试探这个事情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我投资的这个对象是不是稳妥。所以他这些所谓的那些明确的小举动其实在跟这个女孩子互动，就是我这样的一点点就比如说小的关心能不能换来你一点回应。所以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过程，他如果投资的方式一定是稳健的，然后一点点深入的，然后去明确的这对方的一个感受的。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学金融的思维里边和对待感情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上面有他性格上面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干什么事情都是这个特点。所以我觉得这样男孩可能不会以一个就是特别有张力的特别激烈的一个方式去跟你表达所谓的感情，但他做的那个小事我觉得这女孩子可以一边去观察一边去明确他做的这个小事的真实性。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女孩子如果观察对这男生观察的越细致越准确的时候，那你对他的感情的明确的程度就越高。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像这个女孩子提出的这样问题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跟他那些小细节互动，就尝试一下他做完了这个事情你给他一些回应，然后看看他有什么反应。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当我们去问一些类似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会有一种就是别人给我一个这样的回应，他到底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一个疑问，我觉得你反而可以做一个你自己认为你想做的事情，就是你愿意跟他互动什么。 对，因为这个问问题的这位女性朋友哈，她是学设计的，就是说她一直觉得自己的内心当中是比别人要敏感。然后现在也在从事一些文案的工作，然后她其实很担心说自己会陷入到自己的小世界当中，然后对这件事情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判断。所以她看了这部剧之后呢就觉得哎 感觉很像是就是说郑秋冬跟罗艺人之间的那个关系哈、因为其实他认识这个男孩也很早了，只不过不是说同学关系哈、就是认识很多很多年了。然后他就很担心说是因为他内心当中的小敏感、然后误解了这个男生的一些行为哈、对，所以大一有什么建议吗？ 我倒觉得他可以看看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意。我觉得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内心有对自己对这个男生的情感有一点小疑问、就是不管这个男生做的事情是对他有意思还是没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在内心都对自己有一个小问题，说我对这个男生是不是也有一点好感呢？如果他什么都没做的话，我会有什么反应？如果他做了一点点小事情，我会有什么反应？如果他做的很多，我又会怎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可能从最起点上面要先明确一下自己对这个男孩的心意有多少。然后明确了自己之后，你再看对方的时候，你自己相对来说就有一个主心骨了，就是我知道我要干什么了。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是这个就着最近正在热播的这个电视剧哈，也是即将播完的电视剧《猎场》，我们聊了一下这个男主角啊郑秋冬，然后他的几段感情的经历，还有像他这样的一种性格的这种职场人士哈，然后他可能跟身边的一些伴侣的一些互动的关系。也再次感谢大英做客今天的节目，那么稍后呢是982活力榜，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明天再会啦。 When the pain cuts you deep, when the night